新传媒小电台开播的高雄北城市频道，现在用五幺报告干扰新闻。本台新增加1336起冠病病例，大例新病例连续两例，预计在2000起以下。另外有两个人病逝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其中35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，其余的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是0.8。本地累计病例达到1,209,976起，其中1,338人死亡。防疫措施放宽了后，有更加多公司上场甲检点，特别注重清洁工作。受访问的清洁公司表示，近期的需求增加至少20%，真侪客户也会要求伫配套中加入消毒的服务。清洁公司指出，除了一般上的清洁工作，因也会在开放的空间、不时会有人接触的所在，加上立米消毒抗菌道盏。这种道盏拥有自动消毒的功能，有效的期限至少半年，受到客户的欢迎。每周的家庭趁四日的长周末，带囡仔外出去增进感情。室外还是户外活动的需求大大增加。受访问的室内游乐场业者表示，漳州湾的门票早就已经卖完了，也有卡达车出租店的生意特别好。马来西亚的官兵大力新兵的连续两日维持在2000起以下的水平。马国卫生部数据显示，当地昨日5月2日新增加1,352起病例，另外有5名病患逝世。马国累计病例突破445,000起，报445,859起，其中35,555人死亡。台湾新增加17,801起冠病本土病例，搁再创下大历新高，并且出现一名年纪低岁的重症病例。台湾中央社报道，年纪低岁的重症病患是一名骨压未满一岁的查某囡仔，伊呼吸困难，而必须插管抢救。中国上海福利院将各有性命之上的年长者放入去私地的事件，有一寡官员被免职，也是立案调查。当局进行调查了后，宣布对5人进行问责。中国社交网站微博在昨日5月1日下播流传有关视频，画面显示，在上海市浦东区一个福利院外面，殡仪馆人员发现尸体内的老人搁有气息了后，赶紧被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出来偷窥尸体确认，在边啊拍立的民众。啊！直接福利院错干人命，干扰新闻报告完了。